顾德讲得好好，花言法化不过是此经之导引啫，大经是引导我哋入呢部经嘅，嗰两部好比是大门，呢部经是殿堂，登堂入室。门外虽然好壮观，呢部经只是登堂入室。我哋自明白呢个是如来正说第一经。 呢一部经一共有48品，边一品是第一呢？当然是第六品第一。第六品是48愿，48愿有48条，边一愿第一呢？第18愿第一，18愿是10年必生。 48愿虽然好，去唔到极乐世界，一啲用都冇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经说法，就是讲第18愿。第18愿展开嚟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经卷，无量无边经卷浓缩就是第18愿。一句都讲完了，讲尽了，咁样一比较，你至明白此经经文真正是尖峰，佛法的最高峰，冇比呢个更殊妙。希望我哋喺此处留意，要特别用心去体会。 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。 这个是第19闻名发心愿。 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。 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是梵语，译成中文是觉。经论上时常将佛法修学的宗旨目标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一句话是梵语音译，三翻作正，菩提是觉，三菩提翻作正觉，真正觉悟，觉悟就不迷惑，迷惑就不觉悟，发菩提心就是从今以后觉而不迷，真正觉悟。什么只是觉悟？觉悟的标准在哪里呢？你搞六道轮回就是迷，就是不觉，你出六道轮回就觉悟了。 所以阿罗汉称为正觉，他们超越六道轮回，阿罗汉以上只称为正觉，阿罗汉以下都是迷，觉则称为圣人，有四圣法界。 菩萨是正等正觉，佛是无常正等正觉，阿罗汉虽然是正觉，大乘佛法讲他仲未发菩提心，可见菩提心比阿罗汉的正觉仲要高，阿罗汉辟支佛都仲未有。所以唔单止唔再搞六道，发决定成佛之心，自称为菩提心。阿罗汉冇成佛嘅意愿，佢比我哋觉，但系比菩萨仲迷，因为冇发成佛嘅心。菩提心不但系觉，系究竟圆满嘅觉。换句说话讲，一定要发作佛的心，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 一切发心作佛的人，我们都称他为菩萨，因为他发了菩提心，他发心作佛。 我这样讲，大家容易懂。牛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，凡是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这句话啱唔啱？啱。 因为求生净土就是一生成佛，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愿一生成佛，那又怎会不是菩提心？不单止是菩提心，一生成佛是无上菩提心，跟一般大乘菩萨不一样。 大乘菩萨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、无量劫才能够成佛，这个人一生就成佛，比起那些菩萨殊胜得太多了。菩提心，佛在观经上讲得好清楚，菩提心的体是智成心，就是我们前面第18愿讲的智心、真心、

一谂自己就错啦。呢一点各位要特别细心去体会。点解谂自己就错呢？因为谂自己就增长我执。 佛法系教人破我执，破我执至能够出三界，破我执念佛至能够得一心不乱。我执系轮回烦恼嘅根源，有一个我，烦恼就断不了。 所以大乘佛法妙极啦，教你起心动念谂一切众生，不知不觉就将我执断咗，唔似小乘人刻意去破我执，正得须陀换果之后，仲需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只能够将我执破去。人间寿命短，天上寿命长，呢七次嘅往来要几多岁月？这个系天文数字。大乘比小乘高明，用嘅方法巧妙，就系念念唔谂自己，念念都谂众生。我自自然然嘅探望咗，这个方法非常高明。 大乘法里边念佛法门尤其殊胜，尤其巧妙。佢教我哋念念想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嘅心愿，想阿弥陀佛嘅行持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普度法界一切众生，心量之广，无量无边，确实唔系其他大乘菩萨能够相比嘅。 我哋完全依阿弥陀佛作标准，先要发心，不发心不能入门，入咗门之后点样修法呢？断烦恼，破我法而执，就系用呢一句佛号，一向专念就得噶啦。呢一句佛号由乜嘢心生起呢？由真实平等广大心生，因此句句佛号就同广大心相应。广大心即系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一日到晚念呢一句阿弥陀佛，就系普度无量无边嘅众生。这个不可思议，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多。点解我念呢一句佛号就系普度一切众生呢？ 因为你嘅心同阿弥陀佛嘅心一样，阿弥陀佛普度众生，你将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嘅功德变成自己嘅功德，自他不异，自己嘅心愿同阿弥陀佛嘅心愿无异无别，佛嘅功德就系自己嘅功德。 这个事实，牛奕大师喺要解里边为我哋讲得好清楚。念佛法门无比嘅殊胜，法门做晚课嘅时候蒙山施食，只要用七粒米，用观想嘅方法就能遍十方。我哋念呢一句阿弥陀佛，亦系用观想嘅方法，亦度咗法界一切众生，心量系咁扩大嘅。要将呢个大心量用喺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世、待人、切勿之处，唔好喺念佛嘅时候就观想同佛相应，唔念佛嘅时候就睇唔开，仲喺度搞是非人我，咁就大错特错。咁样念佛不能往生。 佛教我哋用一心，唔可以用二心，对佛用一个心，对众生又系另一个心，咁就错啦，咁就唔系一心。所以能唔能够往生，关键就喺呢一个地方。 至于第三愿佛门无量誓愿学，必须前面两愿做到咗，才能够认真去学法门。前面两愿冇做到，不能学法门。我劝同修多谂一谂，我唔会呃你。点解呢？好似起大楼，前面两愿系地基，地基仲未做好，就往上边起楼房，唔使几日就冧啦。永远不能成就，你就知道基础越坚固越结实，将来呢层楼起得越高越大，何必要急住去起楼房呢？点解唔回过头嚟打地基呢？我哋呢一生当中， 地基都打唔好，因此暂时将后两院保留，留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修，咁样至好。我今日喺呢世间只修两条， 发大心，断烦恼。 到咗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嗰个时候我已经系无量寿， 再学无量法门。 有嘅系时间，有嘅系修学环境，决定成就。 法门修学圆满，完成佛道，四愿一生都办妥啦。从初发心到成佛，一生办妥。 呢一种心态，呢一种见解，咁样嘅思想，就系发菩提心。菩提系觉而不迷。依家我哋睇到别人讲经，我亦发心讲经，我亦搏命去研究各种经典，咁系逞能、好强、好高无远、不自量力。用咗几十年时间去研究经典，结果系乜嘢呢？清亮大师讲嘅增长邪见，点解增长邪见呢？ 因为你烦恼冇断，心量太少，纵然说法天花乱坠，心里边仲系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，你嗰啲见解全部都系邪知邪见，唔系正知正见，同佛决定唔能够相应。 学佛一定要按照顺序。善财童子喺《花严经》上同我哋做咗一个最好嘅榜样。一部《花严经》嘅内容就系四宏誓愿，特别喺四十花严里边演绎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四十花严分为本末二会。本会文殊菩萨，善财童子跟文殊菩萨嘅时候，就系修前边嘅两愿。喺文殊菩萨会中发无常心，断咗烦恼，成就戒定慧三学。老师接俾佢出去参学。 五十三参就系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参访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，十大圆王道归极乐，即系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佢一生就圆满啦。 各位要将四宏誓愿、将菩提心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一部《大方广佛花叶经》就系讲呢个 修诸功德。 功德是戒定慧，功德真正是自利利他，自利的是戒定慧，即是菩提心，利他的是一切善行，尽心尽力帮助别人，成人之美，这个是功德。下句是功德的具体说明， 奉行六波罗蜜， 这个是修行人一生日常生活行为的总纲领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同一切众生接触，应该要点样做？佛教我哋六大纲领，我哋要遵守，要照做。菩萨无量无边嘅行门，归纳起嚟就系呢六大类，每一类嘅誓行都系无量无边。 第一，布施，布施就系真正嘅放下，亦即系舍，要舍，要放下。 佛点解教我哋舍？教我哋放下呢？你如果唔肯舍、唔肯放下，就系贪。贪系一切烦恼嘅根源。佛说无量无边烦恼，归纳为108类，800烦恼。我哋念珠108粒，念佛就系要断800烦恼，对治800烦恼，系呢个意思。108类讲起嚟好麻烦，所以喺白法里边，天亲菩萨再归纳成26类，六个根本烦恼，20个除烦恼，26个仲系麻烦。一般讲经只讲六个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恶见。 呢六条仲可以归纳变成三个，贪嗔痴称之为三毒，三个仲可以归纳成一个，就系贪。所以无量无边嘅烦恼，确是从贪生出来的。佛知道这个是一切烦恼的根源，所以菩萨行门第一是布施。 布施就是对治贪烦恼的，这一帖药是针对贪欲的，你就知道布施的重要。布施不是别人占我便宜，是将自己的贪烦恼断去，

如果是净法，那你真正种到无常的福田；如果你是供养邪师邪法，帮助他做罪业，去堕地狱，你将来亦免不了跟他一起去，那就错了。依家呢个世间到底边个系真正嘅善知识，系好老师呢？好老师绝对唔会喺出边宣传我系善知识，我系好老师，唔可能嘅。我哋既然冇慧眼，不能辨别边一个系真善知识，亦唔紧要。我时常劝大家，我亦唔能够辨别，唔能够辨别，我哋揾古人。我喺台中跟李老师十年。李老师不敢以老师的身份自居，他非常谦虚，他叫我们学印光法师，以印光法师为老师。印光法师已经不在这里，但是有印光法师文钞在这 里。日日读文钞就是接受大师对我们开示，听大师的教训，依教奉行，做印光大师的学生。 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，叫我哋都做印光大师嘅学生，佢同我哋系同学，佢非常嘅谦虚。今日我劝各位同修，我哋以阿弥陀佛做老师，咁边度仲会错呢？阿弥陀佛冇喺呢度，无量寿经喺面前，经就系佛，佛嘅心、佛嘅愿、佛嘅见解、佛嘅思想、佛嘅行持，都喺呢一部经典之中。我哋读诵受持依教奉行，就系阿弥陀佛嘅学生，呢个唔会错。我做阿弥陀佛嘅学生，大家都做阿弥陀佛嘅学生，我哋亦系同学。希望大家冷静嘅去谂谂，我哋呢个道场实在讲，仲系好有感应。我呢一次由香港翻嚟，各位睇到佛像后边换咗一副对联，呢一副对联系印光大师亲笔写嘅。不是福人的，民国28年大师79岁的时候写的，第二年大师就往生圆寂了。对联我们已经做复制品，印刷厂过几日就会送来，每位同修都可以请回去供养，这个是非常稀有而难得的。还有大师写的四幅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亦是亲笔写的，我们也得到了，亦将佢做成复制品，呢、这个唔可以讲唔系感应，所以布施要认真做。 真系布施嘅话，就必须将妄想布施，将分别执着布施，将烦恼布施，将忧虑布施，将牵挂布施，咁就自在啦。 你要呢啲嘢做乜嘢？事上放喺心里边都系病根，全部抛弃，身心清净自在无比。何必将呢啲杂杂杂杂嘅嘢装喺心里边呢？唔肯舍去， 呢啲嘢都系毒素，都系污染，应该彻底将佢清洗。呢啲亦即系念佛堂主七师傅时常讲嘅， 放下身心世界， 都布施咗啦， 提起正念， 正念就系一句佛号，清净平等觉，呢个系真嘅。